承认不勇敢，你能不能别离开？很多爱不能重来，我应该释怀。在街头徘徊，下雨时为你撑伞，对你的爱成阻碍，祝福你愉快。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。希望你能听到，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放光明。我已经觉得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海上流浪的许愿瓶，每个心愿都是为你，就算不能够在一起，我还是为你担心。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。希望你能听我，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放光明。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海上流浪的许愿瓶，每个心愿都是为你，就算不能够在一起，我还是为你担心。Oh, 妈，每张写成协奏曲，在角落里为你弹琴，算了听不清，也代表我的心意， 也代表我的心爱。 甜蜜说什么爱是的言语，只要那幸福在心里，哪怕我一点演戏。